这座大城是北京，这些小事是生活。 大唐所有人， 城市在24小时中变换着色彩，我们为您讲述城市的声音。大城小事， 晚上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北京新闻广播为您带来的大城小事，我是李凯。 大家好，我是王哥。 每当夜幕降临的时候， 我怎么觉得你这要变身了呢？ 一样，我们说的差不太多，你这一下都变狼人了啊！我就是一说，每当夜幕降临的时候 啊， 你有没有仰望星空的习惯？ 那得看天气。 啊、是是是，这两天你别说，我回家的路上一直往东开哈、这个月亮突然之间发现离地球好像特别的近，特别的大。当然了，这个已经过了15了 啊， 不是特别圆了，但是基本上还能看得出来特别大明亮，而且呢昨天和前天能见度特别好的时候，能够看到月亮里边真是跟电影里边拍的那样、 看着上面兔子在蹦， 那倒是没看见， 看着吴刚在砍树， 反正是有明有暗 啊，就主要来说还是这个观测效果非常好。 你等再过些日子 啊，你等了过了15号之后，但凡赶上不刮风的天，你抬头仰望星空， 嗯， 什么你也看不见， 那就不能叫星空了。 这个其实呢，北京还是有很多的地方呢是适合看星星的。 是， 你比如说你往郊区走，延庆，空气质量好。蓝天据说要算的话， 嗯， 全是第一， 那是应该的 啊。良好的气象条件加上呢，人家那地方高海拔， 嗯， 为天文观测创造了有利条件。 也就是说，在那儿看星星也好、看天空也好，效果最棒。 也不光是人家专业组织哈、咱普通老百姓也能去。据说近年来开展的这种观星活动，已经成为延庆的民俗户啊，所谓农家院、度假村的新亮点，吸引了大批天文爱好者和普通的家长，愿意带着孩子去那边去看看， 都成了一项目了。 哎，走进旧县的一家天文农庄，您听着这名字，天文农庄哈、上下两排住宿区的屋顶上，一个个类似 UFO 的设备间格外醒目。 什么设备间？干嘛的？ 啊，走进一看，这些设备分为两部分， 嗯， 上半截呢是那种圆柱形，灰色，长着三条腿，下半截呢是这个半球体，白色，分两半，打开之后可以360度旋转的。就是那种天文望远镜 啊。 负责人田海涛边走边向记者介绍说，你看这是18英寸口径的牛顿式反射望远镜 啊， 天文望远镜的口径越大，这个极光能力越强，越能看到更远的距离，亮度低的目标 啊。 你看这一台望远镜适合观看星系、星云等深空天体 啊，也就是说这设备高级。 哎呀，你要是在电影里边看不见的话，你可以跟这儿看看。 哎呦， 你看这台望远镜的口径是6英寸，152毫米， 这比那个小啊。 哎呀，特别适合观看月亮啊、金星啊、火星啊、木星啊， 这都能看见。 这不用望远镜咱也能看见，但是看的不如人家那真着，是吧？ 也不知道哪个是哪个。 那是你呀、这个田海涛说去年夏天呀、有两个设计师来农庄玩、他们俩人呢都是天文爱好者，晚上的时候坐在院子里就发现，哟，这天上的星星特别多，又大又亮。这个我小时候你肯定没看见过、我小时候冬天，哎呦，抬头密密麻麻，就是在北京哈 啊， 满天的繁星 啊。 现如今你抬头你能看见满天繁星吗？ 哎呦，别逗了、别说我小时候没见过，我们家比北京还要在北边呢、那个空气质量肯定更好，看星星的效果一定更好。放心吧， 是吧？反正这个北京目前来说，延庆的地方啊，这个观测条件特别好。 哎， 据有关人士说啊，说北京城区呢因为光污染这些原因，比如说路灯啊、建筑物啊 很亮， 特别亮，又大又亮的，它不适合看星星，是吧？但是呢延庆海拔高，气象条件也特别好，特别适合这个看看星星啊。所以呢这不是人家就经常有些山庄啊、农家院搞了一些设备 啊， 据说呢是有买的、有租的，还有一些观星爱好者跟那儿寄存的。哎呀，反正现如今都已经开始有各种各样的观测项目了。 如果有机会的话，您要是喜欢看满天繁星的话，逮好天儿，您不妨去那边去看看。 而且啊，咱在城区里感觉今天这天气要是不是特别好的话， 嗯， 也许到延庆那儿那边就是一好天也说不定。 其实我觉得特别有意思哈，就是我小时候能看到满天繁星，后来因为城市里边的灯光越来越亮啊，看不见了。但是我觉得对于孩子，如果你看昨天咱们不是说生二孩吗？ 嗯， 以后你带着老大啊，带着老二，领着孩子，只要是休息的天啊，然后你在北京，你说我能看见银河， 嗯 啊，也是有可能的。 但是我就怕呀，这爹妈他打小就没见过这银河什么样，你给孩子能讲清楚不？ 今天呢，我们就跟大家一起来聊聊，您认识什么样的这个星星啊，或者您知道什么样的天文常识？两个问题哈。在北京您认识什么样的星星？ 别像王哥是，除了太阳月亮之外，金星火星木星一个分不出来。 你北极星你总得找得着吧？ 勺子口上直对着那个是吧？ 啊，对啊，勺子你能找着吗？ 说实话，现在在这样的天气下，北京的夜晚基本上我是很难能找着那勺子的。 就是北斗七星能看见俩就不错。 那就分不出来那是勺子把还是勺子头了。 所以呢，今天我们和大家一起来聊的话题就是，您认识天上的星星吗？您掌握什么样的天文知识啊？ 嗯， 都可以和我们一起来交流。我们的交流方式是发送短信到10628821828，微信呢是大城小事汉语拼音全拼加上828，都能找着我们。 过去有句话说，买玩具到虹桥。北京虹桥天乐玩具市场啊，曾经是北京孩子的玩具天堂，叱咤北京的玩具圈， 便宜。 但是现在啊，由于这个市场客流量逐步下滑，也根据市政府疏解非首都核心功能的工作方针，这座已经15岁的玩具市场今天正式关停。 嗯， 昨天下午啊，虹桥天乐玩具市场就特别热闹，很多新老顾客就是一打听说关停的消息之后，就来进行最后的采购了。这店主们也开始不停地招呼着客人们来进行采购啊，这个原来卖90，现在50拿走。 哦， 这每个摊位都贴上了什么甩卖呀、特价呀这样的字条来招揽顾客，也有很多商品直接就标出了底价。为了不错过各国来的游客啊，也有很多商家呢还用外文进行了翻译。今天下午5点之前，他们就必须得将自己家的货物整理带走。 这彻底甩了啊！ 是，经营玩具娃娃的商户老朱就回忆说啊，要说生意好，那还得数头5年。不少外国人在这儿订货，那直接就发回他们自己国家了。你说我们门口那打包的工人根本就忙不过来。老朱说啊，他前段时间呢已经提前开了网店，现在那是2万的店铺。但是啊，这网店的生意它不是特别固定，还是觉着开实体店更踏实。但是现在想不好再找哪儿去开实体店了。 就是很多人买东西也是觉得网上的这个东西看着倒是挺花哨，但是实际上还是看见眼见为实， 摸不着嘛，不是？其实除了店主们，也有很多这个老北京人啊，顾客们难舍虹桥天乐市场。 嗯， 今年25岁的金女士，他们家小闺女1岁多了啊，听说天乐市场要关，于是啊就带着他们家那个小女儿哈、带着老公一起回来看看。走进大门呢，这满满都是我小时候的回忆。金女士说啊，小时候一提起买玩具，那一准肯定是到虹桥天乐市场来呀。后来上了小学，上了初中，每到班里办什么联欢会呀、这些活动，都会到这儿买贴纸、买窗花。 嗯， 很多送给同学做生日礼物的小工艺品也是来这儿买。金女士说啊，你说我一想到这儿关停啊，那感觉就像是要跟一老朋友告别。 嗯， 等我们家女儿长大了，我会给她讲讲当年天乐市场的样。 25岁了，您说人家孩子就1岁了， 这比较早的遇到了真爱。 嗨，就是不过话说回来，人25岁就开始怀旧了、你想90后今年多大呀？90后今年25， 你差不多吧？ 是吧？所以你看90后都开始怀旧。不过话说回来了，天桥那边不光是卖玩具啊，卖各种文具，很多的地方都有。是吧？ 还卖珍珠呢？ 嗨，是，反正都是要关门，所以我觉得有的时候真的承载了一代人的这种儿时的回忆哈。你看那时候虽然有的时候买不起，但是咱能逛啊，而且你看见那个比较和蔼一点的店铺的老板， 让你提前玩会儿， 哎，让我玩会儿呗， 你看着吧，来教你怎么玩。 嗨，所以我觉得那都是满满的回忆啊。 是， 哎呀，现如今的孩子估计哈，以后玩的更多的是电子产品了，实打实的一些玩具。枪啊，玩具的娃娃呀、女孩玩的，可能以后就只能从网上买了。 但是我觉得啊，这疏解出去也不是说就彻底取缔啊、消失了。我觉得可能会在一个合适的地方，还是能重新找到这些玩具市场的身影的。 哎，来看看大家发来的短信哈。今天我们和大家一起来互动的话题是：您认识天上什么星星啊？有多少天文常识都可以和我们进行互动？ 天上的星星啊！ 啊，对对对，张晓辉说：“嘿，我跟王哥一样，除了认识太阳、月亮、北斗星之外。”其他的统称星星， 其实也没错呀。 那他对你要是不用说太阳、月亮、星星啊，不用把北斗星单拎出来，就是看可见认识的不多啊。 就主要是不好分，你知道吧？于嘉华厉害了，他说：“你看，现在抬头就能看着天鹅座、仙后座，8:30就能看着，就对着北斗七星。”哎呀，这还说那个认识北极星的人是能知道北的。今天晚上啊，猎户座在月亮的前面。 反正今天， 哎呀，您怎么看见？您在哪？在延庆吗？我们 猎户座，猎户座的腰带是不是大家都能认得出来？ 说实话，这直播间、我透着这直播间窗户往外一看， 还没黑呢。 我还是好奇这嘉华怎么看着的呀？ 他就能知道嘛，因为有很多的天文爱好者，人家有那种星图 不同的时间能够知道，提前知道这些星星在哪儿， 是吧？ 所以老祖先人家那时候没那么多娱乐设施，什么看看电视、看看电影都没有。老祖先天天没事干，就夜观天象。然后人家对于这个星星的观察就有记载。 你看这阳春白雪不就说了吗？我小时候啊，北京夏天夜晚满天都是星星，那银河系特清楚。 是。 那时候邻居那奶奶还跟我们说呢，你们看呐，银河南头有个分叉，那是王母娘娘画歪了，重新画了一下。 哎呀，记得去年还是前年跟北京天文馆的馆长朱进聊天他就说他们经常组织一帮人去看银河。我说你去哪儿看银河？他说昌平。说啊。我说在北京能看见银河吗？说能啊，夏天的时候就能看见银河，拍回来照片真是能看见银河。 看人家眼睛怎么长的呢？ 哎呀，所以你关键地方得好，他们去那地方就是叫什么对流域还是在哪儿，反正总之是那片除了山除了树也没什么人所以他的那个光污染没那么强， 是吧？也不知道大家伙有没有什么看星星的好地方，也能今天分享给我们吧哈。嘉华就说了，他在通州呢。 行，这是有天文知识的朋友啊。 是， 今天我们和大家一起来互动的话题是天上的星星，您认识哪一颗有什么样的天文常识都可以和我们进行互动。再次重复一下，我们的短信交流平台是发送到10628821828，微信是大城小事汉语拼音全拼加上588，都能找着我们。哎呀，玩具越来越少，但是生活水平提高之后，我们会发现一些关于儿童的东西可是越来越多。 是， 像儿童挂面、儿童牛奶、儿童肉松、儿童酱油这个我们家因为有小孩，我们都见过。超市上货架上包装精美的儿童专用的食品是越来越多，价签也同样是看着比较闪闪的，跟天上的星星一样。你得数一下个数，比普通零食呢这个贵不少， 价格不像星星那么美丽。 30多岁的白领吴帆呢，有个3岁，其实怎么那么刺激我们收音机前，一个25岁的，有一个1岁的孩子，这一30岁的孩子吧，有一3岁的宝宝，结婚生孩子都够着急的 还可以了，我觉得这年龄。 哎呀，这白领吴帆呢，有个3岁的宝宝，隔一段时间呢就扫荡一趟超市说我们不太懂孩子吃什么好，买的都是儿童专用的食品。平时呢，小两口对于孩子的食材选择格外的精心。他跟记者说，尽管价格贵一点，但是既然标签上写了儿童专用，那么多花点钱也错不了， 选择了相信。 哎，走访朝阳区和通州区多家超市记者发现儿童食品的地盘可不小。有一位超市的经理跟记者说，我们每周能卖上百箱的儿童挂面，还经常有顾客成箱成箱的卖的。卖的最好的当属小瓶装的儿童有机酱油，经常卖断货。什么儿童挂面、儿童肉松、儿童水饺，这些都非常畅销。在面条区某知名品牌的鸡蛋面条区嘛，鸡蛋鸡蛋面的售价是400克8块钱。而就在它的隔壁有一款普通的儿童高钙鸡蛋面的售价达到260克18.8块。 哎呦，那这要是400克、换算一下，那30多块钱的吧。 是啊，其实两者成分基本上一样的，只是儿童面多了一些营养强化剂，就是那碳酸钙。面条呢也更细份一些，包装袋上的卡通画面呢显得很卡哇伊，很可爱。 这价格就翻番了。 那你以为呢？还有一瓶包装，一瓶200毫升的一个某牌子的儿童酱油，标价是6.1块，而同品牌500毫升的普通酱油才7.6块。你看这200毫升， 这价格又翻番了吗？ 又翻番了。中国食品商务研究院研究员朱丹鹏，人家说了，说儿童食品的生产标准 和普通食品差异不大 啊，标准不大呀、 哎、只是更加注重两低一高，所谓的低油低钠高钙，但是啊，价格翻着翻的往上涨是有的， 是不是这个技术上有比较大的难度 啊？ 也不是啊，人家说了，儿童食品市场也不乏潜规则 啊。 有一些儿童食物油号称不含胆固醇，其实呢，所有的植物油是都不含胆固醇的。 嗨， 啊，它要只要不是动物油，它的基本上都是不含胆固醇的。 嗯， 号称高纤维的儿童饼干，往往可能是改善了粗糙口感，多加了一些油脂 啊。 孩子一定爱喝的儿童牛奶，很有可能是添加了一些砂糖和香精。专家说了，挑选之前应该多看看产品包装、认证标志、成分说明、使用信息等等，别盲目的信广告。明星效益、品牌效益，那有可能都是啊，说白了就是为了忽悠您，让您往外掏钱的。 而且说回来，这明星效应、广告也好，品牌效应，最后这出来的成本都会扣在咱消费者身上。 那是请明星，你以为不花钱呢？啊，所以在这儿，我觉得就是我们现在，比如说生一个孩子也好，生两个孩子也好，都觉得现在生活水平提高了，我们今天有钱了，可以给孩子花点了， 尽自己，甚至是尽自己全力吧，最好的能给孩子都给孩子，对吧？ 对。但是你说呢？就是有些该花自然得花，有些呢能省呢就省点。不过话说回来，关于食品安全的问题也是老生常谈了哈，我们也经常看到一些不靠谱的下架的消息经常出现。 是， 你说这当爹妈的要不是被逼成了那样，能花这冤大头的钱吗？ 要不然说女人跟孩子的钱好赚呢、 啊、所以也是希望有关管理部门哈，就是您别老让当家长的去学习，不断的充电，不断的去认清这些成分到底是什么意思、 嗯、 后边那添加剂的写的名一个都念都念不顺，是不是有一些管理部门能够有一个标准，能不能比如说专门画一些这是儿童食品， 是 有准入制度， 对、 啊、 严格的准入制度， 对，有准入门槛、 嗯、 有些呢就干脆就把这些不让他标，是不是 别像打着当年那个什么这食品、 这个 啊、那商标的那种旗号的、 嗯、 回头来蒙骗广大消费者嘛，是吧？昨天早上8:30啊，在824路公交车上，有一位老太太突发心脏病。 哎呦！ 司机在征得车上其他乘客的同意之后啊，开着公交车改道，把老太太送到了附近医院。根据824路公交车的乘务员张杰介绍说啊，昨天早上8:30左右，当车呀开到北马庄站附近的时候，他就发现这个一位70多岁的老太太不太正常。当时啊，老人家脸色惨白，在座位上都坐不稳，老感觉是要摔到地上那样。张姐一看，赶紧就上前询问呢。老太太说啊，她心脏不好，有高血压。司机和乘务员拨打了120之后得知啊，医务人员啊正在忙于救治病人，可能不能马上赶到现场。在这样万分火急的情况之下啊，征得了车上其他乘客同意之后，司机将824路公交车就停靠在了站台，有一部分赶时间的乘客下车换乘其他车辆，剩下不赶时间的乘客呀就随着车一起把老太太送到了医院救治。当公交车开到了检验所附近医院的时候啊，有一辆120公交车这救护车正在路边是等待救援。经过医务人员初步诊断，老太太呀是血压突然升高导致心脏病复发。 嗯， 医护人员呢正在采取紧急的救治措施，将老太太送到附近医院进一步治疗。 你看人家公交车改道把老太太送到附近医院了， 是 还得点个赞哈，尤其是同乘这座公交车的人没怨言，而且人有不着急的还跟着一块往那边走了。 没错，而且这司机师傅啊灵活变通的这种思路、 嗯、 我觉得这是值得大家学习和 效仿的。是是是，让人觉得特别的温暖。 对 啊，来看看大家发来的短信和微信吧，我觉得今儿这个话题挺有意思哈，大家都开始研究天象、 嗯、特别踊跃。 又见青天说，北斗七星、织女星，这故事多多呀啊，星座圣斗士星矢天马座，这是你那个小时候看的那个动画片是吧？ 好像比我小时候还要再稍稍早一点点 是吗、 嗯、 就是我那时候有圣斗士星矢，但是我就没想看。 而且好像圣斗士星矢一般都是男孩看的，姑娘都看美少女战士。对，这个妖狼说 啊小时候在老家啊银河看的可清楚了、 嗯、 记得还有牛郎星和织女星。 嗯， 牛郎星和织女星， 就是银河两边吗？ 啊，然后说到现在，我只能记得有猎户座的腰带了 啊。对啊、 嗯， 跟我一样嘛。 三星正南就要过年。 这个有很多女孩其实她不太研究这个天上的星星， 嗯 啊，然后用刘思佳的话说，男生看了那么多东西，那么多星星，就是为了骗小姑娘的。 好像也对啊。 为止哈，这是猎户座的腰带，就是三颗永远是平行的。 你说这唬不住小姑娘，小姑娘说什么呀？那不是小男孩面子往哪放啊？ 然后后来有个小姑娘把先生的星星都能说的比他还详细的时候，就觉得特别没面子。 所以说以后当爹了之后要把这些知识都交给女儿。 然后阳春白雪说，我小时候啊，北京夏天夜晚满天星星， 嗯， 啊，这刚才你说了是吧？银河系特别清楚， 嗯， 啊，那时候邻居奶奶还跟我们说。你们看银河南头有个分叉， 真的有分叉吗？ 哎，王母娘娘画歪了，再重新画了一下。 闲云野鹤说啊，太阳出来之前啊，东方有一道最亮的星，那就是启明星。 嗯， 太阳落下之后啊，西方有最亮的星叫长庚星，我知道这一颗星叫金星。 哎，你看膨胀的宇宙发了一条微信说，我爱天文啊，喜欢天文，只是阴差阳错没能从事天文事业。大爆炸宇宙告诉我们，目前宇宙正在膨胀。所以你看我现在微信号叫膨胀的宇宙嘛。 哦，这么来的呀。 你看一个喜欢天文的朋友。 还真是头像也是这是什么行星不认识啊。 姗姗来迟说，这个有个谚语，早霞不出门，晚霞行千里啊，意思是早上起来如果有朝霞的话将会有雨哈。晚霞得晴几天。哎呀，你看这是我前两天拍的晚霞，特美，发朋友圈竟是满满的点赞。 又见青天 说宇宙无边无际，宇宙中的星星星系多如牛毛，抬头看星星的时候总能找到你所希望看到的那颗引人遐想。 嗯， 又开始浪漫主义了呢。 是是是，反正有的时候我们觉得当我们仰望星空的时候，觉得有很多电影都是这么说嘛，当你仰望星空的时候，有各种各样的选择是吧？ 对，那歌怎么 Starry Starry Night？ 哎呀，这又开始文艺化了呢，路是不对呀、啊。 不是，我们这都是什么？ 不是，这不引人遐想，后边还有说奥特曼的呢，我都没念。 嗨，好，听众朋友，今天我们和大家一起来互动的话题是：您认识什么样的星星啊？天上的星星啊，有什么样的天文常识可以跟我们一起来分享？ 嗯， 接下来是一小段广告，和路况，欢迎您在广告和路况之后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 信息，竞猜车辆保养价格开始， 800、 600、 500，免费的。 现在投人保直销车险，满额送卡拉丁车辆保养及油机滤服务费全免，专业技师上门服务，真的免费哦。人保直销车险， 400-1234567。 同仁堂提醒您关注路况信息，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感冒了不可轻视。同仁堂牌感冒清热颗粒，治疗头疼、发热、流鼻涕。感冒请用同仁堂牌感冒清热颗粒。 既然你有着藏不住的坚持，就不要让它只留在心里。斯柯达匠心制作全新速派，立体主义美学外形塑造，搭配特有经典掀背设计，创造优雅格调。第三代 TSI 发动机，峰值扭矩可达350牛米，更搭载全新一代 DSG 双离合变速箱，高效动力澎湃而出，恭迎阁下莅临品鉴。全新速派，别具匠心。 斯柯达， 听听阳光的声音，听听。世界的声音，听听内心的声音，听听 FM， 听自由的声音。 下载手机客户端，听听 FM， 听不一样的声音。 来关注一下最新的路况，京开高速主路玉泉营桥北的南向北方向，目前呢这个事故呢已经清理到外侧车道了，请后车小心避让。另外北三环蓟门桥东向西方向中间车道呢有事故正在处置，请后车小心驾驶。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大城小事。 大城小事， 大城小事， 说大不大， 说大不大， 大城小事， 大城小事， 说小不小， 说小不小， 大城小事， 大城小事， 说大不大。 每天下午5:20到6:00 小事， 在北京新闻广播和您聊聊大城小事， 大城小事，您听好了。 大城小事，您听好了，我是李凯， 我是王哥。 今天和大家一起来互动的话题是：您认识天上的哪颗星星啊？包括您有什么样的天文常识，也可以和我们进行互动。反正北京的天气这两天能见度非常好，实在不行的话，您在家里边也可以找一个位置看看月亮吧。 这实在月亮那么大，再看不见，那就真是天气有问题了。 哎呀，要是进山看星星，您得记住了，多加衣服。刚才我还看见有一位朋友跟我们说，他租了一个小小院子种菜哈，在延庆。 温度很低，而且平房的这地方还挺冷的哈， 是吧？ 夜里边看星星一定得小心。当然了，进山我觉得有的时候吧，山里边挺美好，但是有些事情发生之后，我们就觉得山上，哎呀，怎么这样啊？家住石景山区的一位女孩叫小杰啊，10月22号独自离家出走，至今未归。哎呀，家属报警，并且向各方申请救援。据小杰的父亲王先生说呀，说当天啊，他像往常一样去上班，谁知道出来之后就没回来。 哎呦， 他女儿今年22岁，才10月20号下午1点左右离开家。他呢是在商场里边做这个服装销售工作。王先生说，女儿出走之前啊，跟家里边念叨这个工作不顺心 啊， 没想到第二天晚上，我们从他同事那儿知道他当天没上班去。这才意识他离家出走了， 这还不是说说而已。 哎，王先生和家里人就四处去找呗，寻这个报警，寻找帮助。 嗯， 随后呢，王先生到处张贴寻人启事，描述着女儿出走时的衣着，身高，这姑娘22岁，身高1米7，长头发，上身穿绿色单袄，下身穿着一灰色的裤子。由于呢，他看了监控，发现他没去商场，去了一个。去往山里走了。 哎呦， 由于这处山呢，山路比较险峻啊，山内搜索的范围比较大。然后呢，据某这个搜索队员说我们在山里边拉网式搜索了好几个小时，一直到晚上，因为天气太冷，我们这才撤下来的。连续几天下来，一直也没有什么新的进展。说我们曾经多次分析现场的情况，再次搜索这个范围，把它缩小啊，找到了山林附近的一些荒地和一些村落。现场呢还有搜救犬一直在工作，但是呢这女孩出走有1个星期了，这期间山里边还下过2场雨，这个线索很容易被雨水冲刷掉， 不好找。 哎，昨天下午呢前来支援的各路救援队因为多日搜索无果没有结果，已经陆陆续续呢撤离山中，搜救工作暂告一个段落了。截止到记者发稿的时候，这个女孩还没有下落的。所以有时候我们就想说啊，现在年轻的人呢，有时候脾气稍微大一点哈，稍有不顺心，可能就会做一些极端的事情。前两天我们说那个15岁的小孩跳这个护城河的这个， 是。 所以你看这20多岁就开始往山里走。哎呀，老家都是希望孩子能够健健康康，比什么都强，对吧？你这个工作不如意，咱现在跳槽又不是什么难事儿啊，辞职也不是什么见不得人的事儿，不行咱就不干呗，总不能往窄处走，是吧？ 干这傻事儿的时候，就只想着他自己，不想着家里的老爹老妈呀。 哎呀，所以我们也是希望这孩子能够早日回来哈，也是希望别再有这样的事儿了。 前天中午12点多啊，吴某驾驶摩托车违法上二环主路行驶。 现在这个别说啊，二环三环的这个主路经常能看到一些摩托车在上面走。 是吧？这民警啊发现了他3次拦截，吴某拒不停车，而且还撞伤了一名民警。樱桃园交通大队队长吴立军就介绍说啊，当时啊他骑着摩托车，人家骑着是警用摩托车啊，在西城区南二环主路巡逻呢，就看着一名男子在二环主路上骑着摩托车行驶。当时啊，他车速有60公里左右每小时，我当时就通知执勤民警进行拦截。吴立军说啊，同一路段的2个执勤组啊，对吴某实施拦截。吴某驾着摩托车闯过了2道拦截岗之后，在闯第3道岗的时候，将拦截民警郭洪涛撞倒了。吴立军说啊，这吴某看见民警之后，根本就没减速，反而还在加速，撞倒民警之后，吴某被赶到的民警给制服了。据介绍呢，嫌疑人吴某驾驶的是一辆京 B 牌照的二轮摩托车，违反禁限行规定上二环主路行驶。经过调查，吴某驾驶的摩托车号牌呢也是个假号牌，并且呢他自己那个驾驶证啊准驾车型是 C1， 他没有 D 牌照，就是 摩托车 没有摩托车的驾驶证的这个准许制度。而被撞的这个民警啊状况也不是特别好，手臂给撞骨折了，后来呢被送到了积水潭医院接受治疗。今年24岁的吴某交代啊，他当时啊看着民警拦截之后啊头脑发热，他存在着侥幸心理，他就以为啊民警不会拦截我，我就往前开，没想到撞着了民警。目前呢，吴某因为使用伪造号牌以及驾驶车型和准驾车型不符2项交通违法行为，被交管部门合并处罚，以罚款5500块钱，记24分。同时呢，吴某因为涉嫌妨碍公务罪，已经被西城警方依法刑事拘留。 就是老觉得自己在路上那就是霸王啊，谁也管不着我啊，年纪轻轻反正也没有什么法律的观念。 基本上属于漠视法律和检察叔叔的 小伙儿。糊涂啊， 糊涂吗？打小可能就没明白过，家里边的老家也不说好好教教。现如今呢，北京的摩托车越来越多哈，尤其是一些这个叫什么电动自行车啊，实在是太多了。我们还是希望大家，甭管是您开车走路还是骑什么车，一定得遵守规矩啊，各行其道，严守信号，不然的话有可能就是自己后悔都来不及。来说说齐女士的这个奇闻异事哈。十月十五号中午11:30，齐女士呢就来到了自己闲置于东湖某小区的一层住处啊。这地方呢一直没住人，拧钥匙开门，哎，发现房门没锁。 哎呦， 推开房门那一刹那，她被眼前的情景惊呆了。 看见什么了？ 我先开始一看，以为是被人偷了，就是把那房门给你撬坏了，然后屋里边就是什么都没了 啊， 对吧？ 被扫荡了。 哎，结果谁知道她推开房门那一刹那，一男的正躺在床上跟那呼呼睡大觉。 这多了一个人。 不是，一看是自己家呀，没走错屋啊。惊恐的齐女士转身出门喊人，小区保安闻讯赶到，进门之后发现屋子里边那男的已经是跳窗逃走了，于是报警。 这谁呀？这是？ 哎呀，朝阳警方接到报警之后啊，迅速赶到案发现场。民警发现啊，现场，哎呦，他们家叫齐女士他们家 啊， 凌乱不堪，厨房里边还摆着这个就是那个犯罪嫌疑人吃剩的饭菜。据齐女士回忆说啊，她有两个多月啊没曾回这家了、 哦、 啊，就是她有好几个房呗，就是没回这家。当天呢顺道过来取点东西，谁知道竟发生这种事儿。一核实，齐女士房中的一台液晶电视、两台洗衣机以及书柜里的书都不见了。民警呢随即就调取了居民楼和周边的监控录像，一名身高1.7米、体态偏瘦的男子进入到民警的视线。这个男子从今年8月初开始就频繁出入齐女士的住所，俨然就成了这房子的主人 了。那真是住了俩多月。 10月27号中午12点，这犯罪嫌疑人在网吧上网的时候被民警当场抓获。他姓赵 啊、 据他说，他是2014年3月份来北京打工，后来嫌哎呀打工累得慌，挣不着钱，干脆辞职得了。辞职没活干，这手头呢就越来越紧。闲逛的时候路过望京一个小区，哎，这二楼一家住户啊总黑着灯，于是呢就萌生邪念，趁着夜黑风高之夜进去看看，在里边就开始偷东西， 好逸恶劳，不干正事儿。 你别说，发现这屋子里边灰尘还挺厚的，一看就是长期没人住啊。于是他就先在望京那地方当了会儿房主，住了几天， 还过上了在这儿 啊。而且呢，把房里的东西拆了3回给卖了，而且想，哎呦，再偷东西。后来因为这房子漏水，得了，我再找个别的地儿吧。这不是盯上齐女士他们家了吗？反正搬到齐女士他们家住宿呢，人家是大大方方起火做饭的。白天把屋里的东西全给卖了，晚上对齐女士周边的一些商铺实施盗窃， 还当这儿当贼窝了。 哎呀，大到成袋的白米、百斤的大米，小到摊煎饼的鸡蛋，据说贼不走空，什么都偷。偷回来的之后呢，先放在齐女士家的厨房里边，先自己食用，啊，吃不了的全给卖了。 哎呀，游手好闲这4个字我觉得好像还是不够形容他了。 对啊，这天下之大无奇不有，你说这个贼哈、啊、他也够猖狂的。反正这里边得好好想想，这个要是老没人住的房子，是不是能现在不是能有 WiFi 吗？免费的那种。 嗯， 你装不是免费的，就是家里边装一包月的 啊， 然后你装它16个摄像头，一进屋你手机就能响。 这不够咱操心的。不过我倒有点担心啊，你说这赵某真给他弄进去之后，他在里边会不会觉得自己找了一好地方，有吃有喝，还遮风避雨的。 反正总之游手好闲，老觉得自己干活累挣不着钱，这事儿得好好想想。 最近一个月呀、啊、在大兴区的康龙园小区和这个丽园等几个小区啊，这居民们老发现丢东西，丢的吧还不是什么贵重的东西，就是自己的来往的信件啊、订的杂志报纸啊，找不着了。家住在这个新康家园一位老爷子啊，一直就有订阅集邮杂志的习惯。 嗯， 但是最近这2期都没收着，你说我都连7订的，少2期怎么能行呢？这让老爷子特别生气，于是啊老爷子就打投诉电话。于是啊人家就向这个负责这个小区邮递的邮递员询问，邮递员回忆，我这杂志我肯定送到了啊，我肯定放邮箱了。 嗯、那怎么没了呢？ 那这邮递员也觉得特委屈啊。于是啊，这些邮递员们就开始留意这些邮箱的情况，很快就发现问题。有的邮递员就发现啊，自己打开整栋楼的邮箱之后，发现里边都被清空了。 也就是说啊，整栋楼的邮箱里一封信都没有，连个传单都没有。按照常理，这邮箱里总会有点啥，有可能没有取走的信，有可能是宣传单，有可能是报纸什么。这一封都不剩，那显然是被人动过手脚了。前天一早啊，这个偷走信件、杂志和报纸的窃贼终于被找着了。 谁呀？ 小区的物业就发现啊，有一名骑着电动车进小区的男子，用钥匙打开了整个小区所有的邮箱之后，把里边的信啊都掏出来塞进自己的大包。这一划了，全划了走了。 邮递员不是应该送信的吗？ 所以这他是来拿信的呀，就赶紧报了警，也通知了邮局。原来呀，这名拿信的男子是北京某报纸的送报员。他负责送报的区域不在这个小区，但是啊，他在别的小区完成了他的本职工作之后，就来到了这几个小区，用一先来的那个弄来的钥匙啊，打开他们的邮箱，偷走了报纸、信件、杂志。原本是用来送报的那个大包，就成了他这个偷邮件的大包裹啊。然后呢，这个据粗略的统计，他应该偷了上百封的信件。他也承认啊，这拿走这些信呢，都当废品给卖了，卖了50多块钱。 你说这个送报员竟然是个三只手是吧？原本送报他好像在那偷报， 这都当废纸给卖了。 所以我觉得有的时候啊，还真不能让随便让谁都能把这个有钥匙开这么多的这个报箱是吧？ 是。 来看看大家发来的短信和微信吧。今天和大家一起来聊的话题呢是天上的星星。哎呀，有很多人都发来了不一样的感受啊。像纳和牙还说呢。说冬天不同于夏天，特别适合观星。首先呢，来一杯热牛奶，然后在家打开 NASA 和洛克希德马丁实验室网站，就是美国的那个哈 啊，然后随时调取图片，自己分析观察星云、太阳耀斑啊，这些你都能看得见。然后你要是看不见，就看自己手里边那个里边那些图片呗，是吧？反正从小就爱看奥特曼，那是他。不过话说回来，有时候真是啊，学了那些知识能对得上， 是吧？所以这以后这像刘思佳姐姐说的，跟小姑娘聊天的时候都用得上了。 好了，听众朋友，今天的这一期大城小事到这儿就结束了。我是李凯， 我是王哥， 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新闻2015，明天见， 拜见。 人有担当，成就了大呀，小中见大，山不在那高，天下大事咱们要关心啊，身边小事也藏着说道，大城小事， 大城小事 说大不大， 说大不大， 大城小事， 大城小事 说小不小， 说小不小， 大城小事。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新闻2015。 至诚关爱是我们的匠心，亦是我们的初心。 上海大众汽车售后服务品牌 Takea 发布10周年，诚邀您与我们共享匠心礼赞。 10月18日至年底，大众品牌全车系保养套餐盛装上线，尊享材料与工时优惠。 活动期间购买原厂原保可享85折。 4S 店续保平安车险、太平洋车险免费获赠一次原厂专业保养，机油、机滤、空气滤芯、空调滤芯及火花塞免费更换原装零件，仅限3万单，先到先得。 详情请洽4008201111。 匠心呵护每一辆大众，至诚关爱每一位大众。上海大众 Take Care， 匠心至诚。 大众创业，万众创新。中信银行为您推出10年期个人经营贷款，降低创业成本，呵护企业茁壮成长。创业之路，中信小企业金融与您相伴。详情咨询95558，中信银行。 汇聚人道力量，博爱温暖京城。首都红十字组织在建设国际一流和谐宜居之都的伟大进程中当先锋立新功，努力把北京红十字会打造成为向全世界展示中国人道成果的首要窗口。 邮储银行正式推出首张银联万事达双品牌全币种信用卡了，海购5%返现，3倍积分，每月最高获赠10万积分，境内外安心消费，放心海淘。邮储银行双标全币种卡，一卡无忧，悦享全球。 你把耳机给我摘了，你对着那手机傻了半天了，干嘛呢？